部门，4007108888，40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再付款，全年最后的时间打进4007108888，享受羊毛被带给您的好睡眠，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周末、啊、 对， 这个不知道明天后天两天的休息您在家做点什么。 反正一周又过完了，说实话啊，等到下一周的时候有一半是2015年，还有一半就是2016年。 哎呦，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是吧？所以说呀、这个2015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大家伙这一年啊，年初的您的年度计划完成了没有？ 年度还得写计划呢， 不是用写的、 啊、 自己心里得有一笔账啊。 哦，那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呢？ 你先别问我，就比方说有人说我今年要考下一什么证书、 哦、 有人说我今年要养一什么小动物，还有说我今年要拿到一证书，一结婚证，或者说我要找到一女朋友，啊，就种种性质的这样的吧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应该又开始盘算一下了呢？ 哎呀，所以今天要不然咱这样，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年的年初计划都实现了没有？ 实现到什么进度也可以。 啊、对，您关键有没有年初计划哈？ 对，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吧，就是按部就班、顺其自然，也是一种人的这个生活态度哈。 对，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不错。 嗯 啊，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年初的计划都实现没有，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这个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一瞅啊， 嗯， 北京的天儿还是不太好啊， 一瞅也瞅不见啥。 嗨，距离重污染红色预警解除还不到两天，这雾霾昨天再一次杀入北京城。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雾霾来势汹汹， 是 城区不少监测站的 PM2.5 浓度在一个小时之内直接由二级良好恶化为六级严重污染水平，个别站点甚至一个小时浓度飙升8倍。 就说的来势汹汹，就是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哎，对，昨天下午3点，在南二环玉亭桥附近的一公园，市民于先生就指着天空对记者说：“你瞧，你瞧，你瞧， 嗯， 我就看见一团团的雾往城北飘过来，哎呦，一点点的啃食京城上空的蓝天呢。” 嗯， 到昨天下午4点，城六区 PM2.5 的浓度已经返回到每立方米187微克的重度污染水平。二级良好在北京城仅停留了不到24个小时。今天早上起来，这雾霾笼罩这个城区，大部分能见度不到1公里，有的地方甚至不到500米。 嗯， 市教委呢在今天早上8点向各区教委、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发布了一个紧急通知，建议停止户外活动。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儿童等敏感人群，重污染期间要加强自身防护，减少外出，合理安排出行，绿色出行。不过还好啊， 嗯， 据预报说， 怎么说， 明天北风弱冷空气开始影响北京。 哦， 由于前期污染物浓度比较高，预计啊明天下午空气质量才会自北向南有明显的改善。周日的时候，在冷空气的持续作用之下，本市空气质量可以达到良好到轻度污染级别。 想鼓掌。 哎呀，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还得等两天。 是，那不等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呀。还是希望啊，在2015年结束的时候啊，雾霾天能越少越好。 还得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年朋友，咱这天儿已经是这样了哈，还有一些小朋友，咱还是减少外出的活动，最好还是在家糗着。 糗着，哎呀，就是光在家糗着，您那家里的空气质量，您也得做点努力才能改善一下哈。比方说那个、 买个滤空气净化器 啊，对，或者说 把窗户关严实了，这两天就别开窗通风了。 反正总之还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健康啊，远离这样重污染的天气吧。 小宁啊，她是个90后，在某公司上班。她很早啊就有一个计划，这计划是献血的计划，专门挑了昨天来献血，因为昨天啊大街上人特别多 啊。对， 小宁啊这朋友本来是陪着他来献血的、 啊、 结果在小宁的动员之下，他这朋友也伸出胳膊献出了400毫升血， 这是爱心的传递。 坐在献血椅上，小宁特别开心，他说啊，能够献血我就感觉我自己更年轻了， 嗯， 我像个学生一样了。这个车长齐倩呢，在这个献血车上已经工作了将近10年。他说呀，每年的12月24号，这个80后、90后都是献血的主力军。 对，那天晚上年轻人出来的人多呀。 哎呀，对呀，这很多年轻人来献血，今年也不例外。90后的徐亮来自吉林，在北京工作。去年冬天献血之后啊，他就成为了献血的义务宣传员。 嗯， 每次来献血啊，他也不是一个人来，都会带上亲朋好友。 啊。 昨天晚上徐亮特别邀请了亲人一块儿来献血、 啊、 他还说啊，下次再献血我还是会继续动员我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伙一块儿来献爱心。 嗯， 市民张雪松呢是个70后，他呢也早就有献血的打算。 嗯， 2年之前啊他就来献血的时候，因为血液快速检测呀他不合格、 哎、呦， 所以当时就没献成。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人说我能献血，证明自己是身体好的表现之一。 这反正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道理哈、 嗯、 这当时这个张雪松不是献血没献成吗，他就稍稍有些遗憾。昨天下班之后啊，他又专门来到了王府井这地方献血，这回血液快速检测合格了，他就可以献血了，这个结果也令他心满意足。 嗯， 今天凌晨呢，这辆献血车缓缓地开动返回了血液中心。车长齐倩也盘点了一下，昨天一个晚上啊，采血车上一共来了123人、 哦、 准备献血，经过快速检验呢，合格的有105人。 嗯， 共采集血液206单位啊，就每单位是200毫升。 嗯， 要知道啊，平常这个车上一天也就有30个人来献血。 昨天不是年轻人出来玩吃饭，你看这献爱心的人还这么多、 啊。是啊，这下班太晚了，随车的医务人员的家属都不放心、 啊、 所以这些家属啊就自发组织了庞大的亲友团来陪伴着他们。护士江雷的亲友团阵容是最庞大的，这亲友团当中啊有2岁半的儿子小鱼儿， 嗯， 孩儿他爸， 嗯， 孩儿的奶奶，孩儿的姑奶奶、 哦、 说起来啊，江雷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呢还是和他献血的工作有缘。 真的吗？ 江雷呢自己呢是 RH 阴性血，就是那个熊猫血、 哦、对对对， 他自己也曾经多次献血，并且加入了稀有血型之家。在稀有血型之家呀，他认识了一位曾经多次献血的稀有血型男士，也就是小鱼儿他爸。后来呢他们就组建了家庭，有了可爱的儿子小鱼儿。车长齐倩的丈夫冉先生下班之后啊也赶过来陪他，3岁大的女儿呢则让奶奶在家帮忙照看着。在献血车旁边啊还有不少志愿者都在帮忙招募爱心人士，协助准备献血的爱心人士填表为他们答疑解惑。今年29岁的小夏就是一名志愿者，他在北京期间就已经献血了20多次。配合他工作的志愿者陈先生啊戴上了喜气洋洋的鹿角帽。陈先生曾经啊也有过13次的献血经验，他呀和小夏是一对小情侣。他说啊，其实呢我们俩也是在志愿者协会认识的。 你看看 这两个曾经多次献血的志愿者说啊，献血还可以帮助到别人，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哎呀，一袋热血暖了北京城哈。 是呗， 昨天北京是一个特别热闹的这个晚上哈，没想到在正众多年轻人找饭馆、 嗯、 啊，然后送玫瑰送苹果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在献爱心，在捐献着自己的热血啊， 就是 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其实这样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对对对，你看昨天这个100多人在一辆车上，相信还有更多人在别的辆车上也会献了这个血哈、 嗯、 我们向这些年轻人点个赞啊，伸个大拇指。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年终的这个计划、愿望、愿景啊，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实现没有，关键是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实话该说没什么计划，只是希望家人身体都健康，工作开心就行。 嗯， 看来今年大概就是这样就过来了，希望明年再接再厉吧。 张晓辉说啊，时光如梭呀，哎，我就说按部就班，随遇而安吧哈，又老了一岁啦、 嗯、这个很多年轻人可能年底的时候计划多一些，稍微上点岁数呢就人生厚度多了吧，他就知道有时候顺其自然也是一种美， 主要是那些计划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啊，是是是，嗨。 好人马大姐说，我的计划就是躲躲雾霾、嗯、啊，我看看全国哪儿雾霾少我就去哪儿、嗯、哎呀这个反正在那儿要是能够啊转转气儿，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挺好， 能找得着、啊、好地方多得去了。 对，勾完外就说，你看延庆，你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嗯、说延庆现在是蓝天， 是啊， 雪场上面是蓝天， 嗯， 云在不多，说看看延庆，再坚持半天就散了。 嗯、 啊、 坚持就是胜利嘛哈。 是， 博安博新说，我今年按计划呢更新一支长焦镜头， 又玩单反， 我要拍鸟。但是啊、 哦、 我可是环保主义者，我不会像你们之前节目里说的那些拍鸟的把鸟追得累死那种、啊、 是是是， 珍爱生命热爱自然， 哎，也得珍爱生命，换镜头的时候您掂量掂量是吧？ 不是，这个换镜头是2015年的计划还是2016年的计划呀？ 反正总之哈，这个别冲动啊，能使其实摄影技术不在乎我使多么贵的镜头，有那种感觉啊，这个拿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标准镜头、 啊、 标头也能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支持您换镜头啊。 那你知道我们体育行里边有一句话叫甲级装备丁级水平吗？ 这很多重点就放在烧装备上而不提升自己的技术啊。 我们纯属瞎聊哈，博安博新您别生气，我们相信您的技术和装备都是一流的是吧？ 我支持您买镜头。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年初的计划，到年尾的时候啊，我们想想到底实现没实现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啊。昨天呢是西方节日当中的这个所谓平安夜，寓意平平安的苹果借着这个过节啊，身价大涨，改改名据说价格就不得一样。 其实细细一想听着就可乐 啊， 这一个是西边的，一个是东边的，这 谁说的？ 不是，这事 苹果全世界哪儿都有。 不是，但是外国人就不叫苹果，只有在中文里苹果才谐音这个有平安的意思嘛。 外国人叫什么 ？Apple 嘛，不是是吧？那也跟平这、 哦、 平和安这两个字没什么关系，好牵强啊哈。 反正在朝阳大悦城里边，牵强不牵强，价格可是很坚强 啊、哦。 各式各样的苹果占据了入口重要的位置，卖苹果的岛哥大姐还跟那招揽顾客呢啊。世界一大苹果特价呀、 啊， 促销19块钱，19.9一个。 哎呦我天哪！ 啊， 哎呦我的天哪！20块钱一个呀？ 对，齁贵齁贵。 这咬一口就2块钱 啊！你别说，有一个化着浓妆的年轻姑娘， 啊， 停在苹果促销台就开始问：“哎呀，大姐，忙介绍说，这苹果已经是给你打折了，原价32块钱一个了 啊， 再加上包装的时候再加2块，是吧？”记者也是看了看，这种苹果虽然说个头啊比是普通苹果的1.5倍， 嗯， 就是个大， 嗯， 但是重量却比普通的苹果要轻很多， 水分少 啊，这个是吧？ 嗯，对、 啊， 同样个头的重量轻的就是水分少。 反正问问导购这是什么品种啊？ 啊， 导购说他也说不上来，这是世界一大苹果。 好吧， 这听着都没听说过、 嗯， 周边很多人拿下来又放那儿了。反正一听价格就算了吧，在超市里边走一圈会发现各种跟着搭边的洋水果、艺术苹果身价都不低。 嗯， 一种来自山东的艺术苹果，因为在种植过程当中经过了特殊处理，每个苹果上面都自然出现了平安两个字。 怎么能自然出现、 啊、 这还是人为出现的平安两个字。 对对对，最后肯定不是手写的，对吧？ 啊啊， 还有一种是喜庆的中国节，售价12.8一个，4-5个苹果组成的这个苹果花束 啊， 售价138块钱。 哎呦， 一种名为大地飞歌的金星苹果，标着来自日本，79块钱一个。 哎呦 啊，这个另一种红色的苹果，118块钱一个。 这都凭什么呀？ 反正就在外边吃过摊上的苹果才1斤4块钱、 嗯、 啊，8.8块能买4个，折合一个苹果才2块多。 要是这么算的话，那118一个、 啊、 谁买谁冤大头了吗？ 那人家要这情调。 有什么情调啊？ 啊，那你 我怎么没发现有情调啊？ 行，我记着你这句话。 我实在是太没情调了。 下回跟你男朋友说别花钱， 就是 啊，天天就食堂吃饭挺好。记者采访当中也发现，这些所谓高价的苹果啊，销量近期并不太好 啊。 经过艺术处理的苹果，虽然说经过了精心包装，但是几十箱都堆那儿，卖不动啊。有一位推着购物车的妈妈就表示：“哎呦，买点回家吃就图个吉利，并不一定非得买那个包装过的所谓的什么平安果，您两块钱一个的那个。” 你看看人这多实在， 啊， 本来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嘛。 华而不实，有的时候 就 是， 是 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过节哈，当然讲究有些氛围可以理解，但是千万别让那些氛围这个太让我们觉得有点冤的头。 对呀，那118块钱一个，您得有多注重形式啊？宁愿花钱多花那钱都用来买包装纸了，那包装纸还能二次使用吗？ 嗨，反正不知道您听了这样的事儿是不是跟我们初衷跟王哥的初衷是一样的，别要那些花里胡哨的。 就是 的啊，这个给点实在的比什么都强。 118买那个国光苹果能买一兜， 这一年够了好像。 临近年底啊，节日就特别多啊，很多家长呢都准备带着孩子坐火车回家或者出去玩一玩。 嗯， 只是在买票的时候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怎么了呢？ 最近舒女士就打算带他们家闺女啊回一趟山东济南。 嗯， 为了能跟孩子挨着坐啊，连续两天刷票五次，她才买着了连号的座位。 啊，这么麻烦呢？ 舒女士最初呢是在12306网站上购票的时候选的1月5号北京去往济南的高57次2等座票啊，买了两张。付款之前啊，这舒女士还特别认真，特意看了一下订单页面，显示这趟车还有214张2等座的余票，这不挺好的吗？但是订单确认之后啊，系统却没有把这个舒女士的座位和他们家孩子的座位安排在一块儿，一个呢是13车的05A，一个是13车的02F。这一算中间隔着好几排座位呢，一想到闺女年纪小，这个为了能跟孩子挨着坐，放在一个人坐也不放心啊，是吧？这舒女士就选择，不行，我把这订单取消吧，我再下一次单。 嗯， 只是第二次下单的时候啊，两个人的座位号和第一次一模一样，还是不挨着。 嗨， 根据12306系统的规定啊，一天内3次申请车票成功之后再取消订单，你当天就不能再在网站购票了。等第3次尝试啊，继续失败之后，舒女士当天的购票资格已经没有了，只能等第二天再尝试购票。第二天，舒女士再次刷票2次，才买到了连在一起的合适的座位。 嗯， 舒女士就表示：“哎呀妈，老费劲了，每年带着孩子回家都在这个问题上受过难为。说这个硬座还好啊， 嗯， 别人实在不愿意换呢，这彼此还能看得见。 嗯， 但是你说要是卧铺，带着闺女出去。”怎么放心一个小姑娘单独在一个车厢啊？ 是是是， 每次换座啊换铺啊都特别麻烦。 嗯， 要说碰着那好说话的呢，那就跟中大奖一样啊， 嗯， 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要是碰着不好说话的，用下铺换人家上铺，这铺位价钱不一样啊。 嗯， 还给人家搬行李， 和 直接给人补钱这种事儿我都经历过。 你瞧瞧， 为了换票还必须得早去早排队，然后一路小跑冲到车厢里，提前等着人来。对于有些乘客们不愿意换座，舒女士呢也表示能理解。现在窗口比网上滞后2天发售车票，好多热门车次排队呀也是买不着连号的座位。 嗯， 如果说这网络要是能增加选座的功能，或者说儿童跟成人座位绑定， 嗯， 是不是就能免去这些麻烦呢？ 哎，这个按说从技术上不难吧？ 那得问问人家官方的说法呀。 啊，对对对， 记者就给12306打电话啊，客服人员解释说，现在呀，网上售票都是随机分配座位，选座功能呢暂时还没有推出。 你看， 在一个订单里提交呢随机分到连号的座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但是暂时还没有推出儿童和成人绑定实现连续座号的功能。 嗯， 如果说您一定要买这种连号的座， 对，我就愿意跟我们家孩子连在一块儿坐。 您只能去车站窗口排队买票， 那排队的时候都买没了，票就没了， 实在不行就只能上车换座。 哦，那就是上车央个别人，求人家，然后给钱或者帮人拿行李。 你给钱帮人拿行李，人家也未必一定愿意跟您换。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此呢，一位交通专家就表示啊，其实呢，选座功能在技术上确实不难实现。12306系统没有开放选座呀，也许是因为业务量太大导致的。 嗯， 但是儿童出行不与大人连坐确实是带来不方便。如果可以推出儿童成人捆绑售票，会比推出选座功能更加简单，也更好执行，同时也满足了乘客的需求。 哎， 关于儿童票构成及票价提示功能，儿童票是铁路部门给儿童的优惠，应该设计的更加合理，更加便利，不是？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是赶上春运吧，他们那个网站如今煤炭已经很不错了。 嗯， 其次呢，给咱们让咱们长了很多的知识，小学的自然课呀、物理课都进行了一些科普哈。 嗯， 我们认识了很多水果，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动物，对吧？ 对， 点图片嘛。 认识了花蛤、蛏子和生蚝。 所以以后希望到明年的时候，能不能够比如说在买票的时候能提供这种选座啊，包括一些大人和小孩能够连着一块儿打包销售的这种可能性，是吧？ 是， 这也是方便我们普通人、普通的消费者能够及时的上车，能够不至于老给人拎包、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麻烦您给我换。其实兴许人家也想换，他那个座未必也是连着的 啊。但是也有这样的， 啊、 人家有专门就是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啊、 或者说他排队到窗口，我就要这位置 啊。 你跟我换吧，你说这位置都是我特意挑的，我拿什么跟你换呀？ 以后弄个群，在上车之前咱互相先问问，哎呀，有没有大家一块儿来的？结果不坐在一块儿的，咱们商量商量啊，看看互补一下，咱们重新排一下，自我解决一下。 这呼呼啦啦，大家都挪行李， 啊、 动静更大了。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年初您的计划是什么呀？ 嗯， 年底的时候实现了吗？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012345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北京各个主要路口路段呢，基本行驶正常。北三环的内环方向还是有些拥堵，在这儿我们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年初您有什么样的计划、意愿、愿望？年底的时候我们来梳理一下，您都实现了吗？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嗯， 这个你像纳河牙就说，今年的短期目标实现了很多嘛。 啊， 比如说体重腰围节制有度啊，我就比较满意。还有好多中期、长期的人生理想，只是计划有时候赶不上变化， 对 啊，有一些黯然神伤。好在目标就是要常定常新，有备无患。反正我就是常自己念叨，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有个念想就挺好的。 哎，看看人家这生活观念、生活态度啊， 非常的豁朗。 是的哈，这个霞光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种植比赛，希望能得一等奖。现在出成绩了，我真的得了一等奖。 哎呦， 恭喜您啊！ 恭喜恭喜！ 您种植比赛种的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特别好奇、啊。 迪迪说，现在就是期盼着放寒假， 嗯， 孩子大人都能休整一下， 春节前后准备自驾出京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支持您，嗯， 是，你看这个生活多好。 不安博心说 啊， 王哥说的对呀，技术要提高，装备不落伍，省吃俭用，武装升级，这也算是一计划吧。今年没完成，2016年咱继续。 是。张辉也说，说十一出游的时候，我们也这样购过票哈， 嗯， 最终只能上车之后找邻座的同行的朋友换座啊，用高价票的换低价票的，这样的话成功率相对来说大一些。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情呢，可能成功率也有啊，但是一旦成功了之后，我们损失惨重。您是不是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尊敬的用户您好，10086提醒您及时登录网站兑换您的积分，根据提示下载激活领取啊。发这种这个提醒的这个电话号码， 嗯， 有的是11位貌似手机号打过去根本就不存在的空号， 嗯， 也有一长串奇怪的号码，最有迷惑性的就是10086和9595这样大家非常熟悉的官方号码给你发过来 的，嗯， 其实呢这些尤其是所谓的这个跟那个官方号码一模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发出的骚扰诈骗短信。 那刚才都说了， 啊， 这跟官方号码一模一样，怎么能区分哪些是官方的，哪些是伪基站发来的？ 对对对，伪基站发来的基本都是要您下载，需要您出钱的。 哦， 首先您仔细看啊，短信内容里边的链接什么10086那个幺啊，有可能是英文字母 I。 哦，I0086， 对，里边什么 CN 后缀的极有可能不是 CN， 您仔细瞧还是能瞧出来的 啊。 那伪基站到底什么是伪基站呢？ 嗯， 据北京移动信息安全专家啊范南介绍说，瞧人家名字起的，估计他也头疼，他也知道这个处理伪基站他比较犯难啊。他说这个伪基站，范南专家说啊，这个伪基站呢是一种伪装成运营商基站的无线电发射装置，它利用局部功率大的优势干扰屏蔽运营商通信信号，也就是说它能发出一个10086或者什么9588、9598这样的这个信号， 这么高级， 哎，伪装成运营商的网络。而且最高级的是什么呢？ 嗯， 这伪基站的设备体积非常小巧。 哦， 汽车的后备箱、电动车那个，咱骑车那个看那电动车座， 嗯， 啊，车座底下就能放下。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易行，只要一台手机就可以轻易操作。近年来还出现一种所谓的啊这个背包客伪基站，就是背双肩背 啊，干脆连车都没有。 对对，我背双肩背，我上王府井溜达一圈，行走于闹市街头，就能向周围的手机用户发送垃圾短信。稍有风吹草动，就赶紧把设备关起来，藏起来。你能随便查我包吗？ 这隐蔽性太强了。 哎呀，尽管不法分子手段狡诈，但是伪基站发送的诈骗信息并不是不能辨别的。人家专家就建议啊，范南专家建议说，不要轻信官方号码。一旦接到所谓系统故障啊、账号异常啊、涉嫌犯罪啊这些电话短信， 嗯， 要联系正规的客服去，您跟他打过去，基本上就能核实。 啊，一回拨是不是真的？ 哎，别回拨， 是是 您直接摁数字。 哦， 啊，您回拨有的时候还能回拨过去，您就直接打幺零零。 自己在键盘里输。 哎， 啊啊。 其次呢，不要随便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你知道一旦点了之后，你装了之后，你该怎么办吗？ 啊。 赶紧手机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马上修改手机上关联的所有信息 啊， 比如网银密码、微信支付密码、支付宝信息，这有可能您手慢了就会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这么麻烦，早知道还不如不点了呢。 啊，所以啊，在这儿我们就去希望，这个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咱们大家对于这些发来的让您下载的东西， 嗯， 希望您这个什么配合调查的东西千万就别听别信。 对 啊，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专家范南专家们能不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啊，从技术层面上把这些不法分子能够给他们挡在外边， 是吧？其实还是大家伙要擦亮眼睛啊。 嗯， 像过去原来那个什么热门的电视节目说恭喜您中了一等奖二等奖那些东西，现在发现骗不了大家伙了。 是， 就开始用这种障眼法啊。其实大家仔细看看还是能看出来他们的纰漏的。 嗯，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范南专家跟您开个简单的玩笑，人家的大名姓范的范，楠木的楠，非常坚挺的一种树木。 嗯， 相信还是能够在这方面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更加安全一些。 昨天啊，海淀区万柳光大家园的居民反映说啊，自打这个月中旬有一部电梯发生故障到现在，他们4号楼只剩下一部电梯正常运行了。 这低层住户出入还可以走走楼梯，你说是住高层的，那真是没办法啊， 爬呗， 爬，你爬个18楼、19楼试试。这部仅存的电梯啊，它也不是特别好用，时不时还出点故障，这家让大家伙提心吊胆的哈。说小区电梯都是超龄服役，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这个小区的4号楼，确实呢，楼里一共有2部电梯，一部是货梯，一部是客梯，平常大家伙也不是特别区分细啊，赶上哪个坐哪个。记者也看到货梯前呢已经拉起了故障围挡，居民们都说这部电梯是从15号开始停用的，因为当天啊它发生事故了，它从高层直接就调冲到了地下2层。 哎呦， 这一下可就哇，太吓人了是吧？人家居民说这一声巨响，楼里的人都听见了，这一下谁也不敢再坐这电梯了。15号晚上货梯发生急坠，令居民庆幸的是好在当时坠梯的时候货梯里没有居民。从那天到现在，全楼的居民只能靠一部电梯上下楼。居民刘大妈说啊，一早一晚啊，居民们要想出个门那叫是一头疼，说早上上学的孩子，上班的年轻人都赶时间啊，19层的高楼，那一部电梯哪能顾得过来呀， 层层停， 电梯门一打开那人都是满满的。况且啊，这剩下的这部电梯它也不是好模好样的，万一人多的时候要是再发生一急坠，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是， 记者呢就来到了小区物业啊进行询问，工作人员说作为一个超过10年的老小区，电梯确实存在超龄问题。一部电梯的使用年限啊，一般在6年，到现在还有的楼是没有更换过电梯。目前物业已经着手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就比方说1号楼、9号楼的电梯的大修是刚刚完成。居民们也提到说，这个你别光修1号和9号这俩楼，我们4号楼也得加紧解决呀。说我们今天还在跟产权单位沟通大修基金的问题。之后呢，我们要逐户的入户签字，超过半数业主同意之后啊，电梯的大修就会开始进行了。 哎呦，一部电梯的使用年限一般才6年呢、啊， 六年得检查一次吧，应该不是说6年就一定要报废。 哦、反正总之哈，也是这个很多老楼都存在同样的情况。 哎呀，10年就老啊！ 哎， 这听出来都让人发乐。 坐这样的电梯，我有一个这个鸡贼的办法 啊。 这个早上起不是都着急下楼上班去吗、上学去吗，您先往楼上坐，先上，肯定上的人少、然后等到头的时候您再往下走，大不了呢稍微耽误点功夫，但是不至于一开门您进不来。 哦，就跟那个挤地铁从始发站开始往外坐是一样的。 但是这招吧就不能大家都使，大家要都使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大家都使、就听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吧， 这算听我们大城小事的一福利是吗？不过最关键还是希望这事儿早日解决，该大修大修，该换换，别让普通的这个这儿的居民跟这儿提心吊胆的。昨天上午8点多，大兴区枣园小区健身广场附近有一个施工方对路面进行施工的时候，说是不慎啊，估计不知道他是真不慎还是不知道啊，把这燃气管道给破坏了，造成燃气泄漏。与此同时，500多户居民被疏散了 啊。 事发之后，大兴区应急办、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抵达现场，居委会组织泄漏点附近的4栋楼，一共500多户居民以及枣园小区的学生及时撤离。昨天中午呢，记者在小区内健身广场看到燃气公司正在抢修。记者在小区47号楼各单元门口看到，枣园社区居委会已经张贴出紧急通知了，说这由于健身广场煤气主管道泄漏，请各位居民将自家的阀门关闭。现场的一位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还说呢，上午8点我们接到通知，哎呀，这个下午1点多燃气管道修复已经完了，小区空气恢复正常了，关键是附近居民吓得够呛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有的时候施工啊，北京有的时候经常施工， 是 施工的时候能够事先能了解到附近您有些危险的管道啊，哪些地方有着什么样的图纸啊，能够提前了解清楚， 是 另外这个也能知会人家一声啊，让人家给您提个建议，对吧？ 对，这别动不动康昌就给人这管道刨漏了、那管道刨漏了，这不给人添麻烦吗？ 虽然说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啊，但是确实让我们普通消费者、普通老百姓这跟着这个有麻烦， 就是啊。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刚才我们也看到有人真发了一条10086发来的诈骗，就是所谓伪基站的诈骗短信。 对， 说安装掌上客户端提现216.88元，还后边祝您生活愉快。 这还有这个官方号码发过来的，尊敬朋友您好，冬季到来，为了方便大家，干净的大众洗浴池正在营业，搓澡拔罐